一路坚持着心愿，傻傻练习多少遍。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， 是你的 perfect way， 不现在没花这钱为。被讨厌是谁原地画的圈，你从未存在里面。每个缺点用来呈现，每个优点的背面，像你鲜艳的标签。 留的角落，最后这段翅膀。

people tell me how to live and what to be, but if I can't be me, the fuck's the point? No, I don't care about it anymore. No, I don't care about it anymore. I laugh about the things I used to be. Trust, that's what it is, you know.

知道，都知道。尝过几次心酸，酸得刻不明白，再努力的装扮，还是个越来越平凡。人群中找温暖，却自信满满，标准另一半。把一个一直会陪伴自己的坚强，把一个得而复失不完的微笑，有几次承诺相互闹，拥抱相煎熬，谁的美丽

是不能够回头的流浪，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，让灼热烈阳将我晒伤，不晒我的心烦。或许我们 Mississippi. If we show up, we gon' show out smoother than a fresh drop skipping. I'm too hot. Call the

你这个设计不行啊，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？重新做。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，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了？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，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？ 再做不好 我 有人 出去买 小 丽的呢。 天到晚 你 还 有多少人？ 你 这个为什么？ 你 找 你 这么不知足， 你可别后悔。 You're always shy。 活力 Music， 不听话，只听歌。 Property. It's all written.

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